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发布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实施深圳全市域统一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的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1亿辆，去年新注册登记的汽车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经过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督察组向广西反馈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指出广西部分地区围填海管控和环境保护问题不容忽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大幅调升了358个基点，报6.4574，创下2016年5月3日以来的新高。中国与2009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安排将会正式生效，届时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以免签并前往对方国家。教育部近日推出首批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为重点。铁路部门预测，2018年春运出行高峰将会出现在2月8号到15号。目前互联网电话订票的预售期为30天，17号可开始购买除夕的火车票。针对雪乡导游车上强售套票的事件，国家旅游局已责成黑龙江省旅游委迅速调查核实，依法严肃查处涉事导游和旅行社，绝不姑息。 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事。

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平衡着世界变化的脚步，是我想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 爱你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爱你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关于关注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发布，指出关注平原城市群的发展要以延续中华文脉、体现中国元素的风貌塑造为特色。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了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调查，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我国家庭教育一年的支出近20000亿元。北京市卫计委指出，本流行季北京流感活动的高峰出现在了元旦前后，发病呈现了近年来较高的水平，目前已经达到了流感的流行高峰，预计未来两周内流感活动强度将会趋缓。海淀区民政局为全区配备了631套应急救援物资柜，这也是本市首个实现应急救援物资柜社区全覆盖的区。过胡同的时候，不少人都特别爱看老胡同砖墙上的精美老砖雕，而今东城又出现了3条新的砖雕一条街，加在一起足有千米余长。中国气象局在北京发布了2017年中国气候公报，公报指出，2017年全国平均气温在10.39摄氏度，较常年偏高了0.84摄氏度，为1951年以来的第三高，仅次于2017年和201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了2018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简章显示，2018年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留学人员32300名。从公安部了解到，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1亿辆，其中汽车达到2.17亿辆。 是情不自禁，深呼吸，把思念隐藏在心底，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像是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 是我的骄傲，这种感觉让我很好，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把远距离变成一步之遥，你的微笑像一种毒药，每天想他想到睡着，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